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多少的日子过去了，多少的雨夜过去了，在新近翻动过的泥土底下，可怜的老约翰·米歇尔孤零零地躺着。当时曼西沃几次三番的大嚎大哭，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克里斯朵夫听见他又在高高兴兴地笑了。人家提到死者的名字，他立刻哭丧着脸，但过一会儿又指手画脚地说起话来，挺有精神的。他的悲伤是真的，但不可能叫自己的心绪老是那么抑郁。懦弱隐忍的鲁伊莎对什么都是逆来顺受的，就一声不响地接受了这桩不幸。他在每天的祷告中加了一段祷告，按照时候去打扫墓地，仿佛照顾墓地也是他家务中的一部分。高托弗雷特对于老人常年的那一小方地的关心真叫人感动。他要来的话，总带一件纪念品，不是他亲手做的十字架，便是约翰·米歇尔生前喜欢的什么花儿。这种事他从来不忘记，而且老是瞒着人去做的。路易莎有时带着克里斯朵夫一同上公墓，那块肥沃的土地阴森森地点缀着花草树木，在阳光中发出一股浓烈的气味，和萧萧哀吟的柏树的气息混在一起。克里斯朵夫讨厌那块地，讨厌那些气味，可是不敢承认，因为他觉得这表示自己怕死，同时对死者不敬。他非常苦闷，祖父的死老是压在他的心上，好久以前他就知道什么叫做死，久已想过死，也久已害怕过死，但还没有见过死的面目。而一个人对于死，只要亲眼目睹之后，才会明白自己原来一无所知，既不知所谓死，亦不知所谓生。克里斯朵夫日夜想着这个问题，祖父临终时的景象老是留在他的记忆中。他还听到那个可怕的呼吸，整个的天地都改变了，仿佛布满了一片冰雾。在他周围，不论转向哪一边，总觉得那个盲目的野兽有股血腥气吹在他的脸上。他知道，有种毁灭一切的力量威胁着他，而他一无办法。 但这些念头非但压不倒他，反而激起他的愤怒与憎恨。他没有一点听天由命的性格，只知道低着头向不可能直撞过去。虽然撞得头破血流，虽然眼看自己不比敌人高强，他还是不断地反抗痛苦。而今而后，他的生活就是对命运的残酷做着长期的斗争，因为他不愿意忍受那个命运。正当约翰·克里斯朵夫被死的念头纠缠不休的时候，生活的艰难可把他的思想转移了目标。家庭的衰落一向被老祖父挡着，他不在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克拉福特一家最大的财源与老人同归于尽，贫穷的苦难进到家里来了。而曼西沃还要火上添油，他非但不加紧工作，而且因为摆脱了唯一的管束，反而加深了嗜好。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喝得烂醉，挣的钱也从来不带一个回家。教课的差事差不多已经完全丢了。有一次，他酩酊大醉地到一个女学生那里去上课，从此就没有一家再要他上门。所有家用的钱也给他拿去花掉。曼西沃不但拿自己挣来的钱去喝酒，还把女人和儿子辛辛苦苦换来的钱也送到酒店里去。路易莎常常流泪，自从丈夫恶狠狠地说家里没有一件东西是她的，她嫁过来根本没带一个钱，她就不敢抗拒了。克里斯朵夫想反抗，曼西沃却打他的嘴巴，拿他当野孩子看待，把他手里的钱抢了去。孩子虽然不足13岁，身体却很结实，对于这种训责开始不满了。可是他还不敢抗争，只能让父亲搜刮。母子俩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钱藏起来。但曼西沃心思特别灵巧，他们不在家的时候，曼西沃总有办法把藏的钱给找出来。不久，光是搜刮家里的钱也不够了，他卖掉父亲传下来的东西。克里斯朵夫好不心痛地看着书籍、床、家具、音乐家的肖像，一件一件地给拿走。他一句话也不能说。有一天，曼西沃在祖父的旧钢琴上猛烈地撞了一下，他揉着膝盖愤愤地咒骂，说家里简直没有转动的余地了，所有的旧东西非出清不可。那时克里斯朵夫可大声地嚷起来了。不错，为了卖掉祖父的屋子，卖掉克里斯朵夫童年时代消磨了多少美妙的光阴的屋子，把那边的家具搬过来以后，家里的确很紧，而那架声音发抖的旧钢琴也的确不值什么钱，克里斯朵夫早已不用，现在弹着亲王送的新琴了。但不管那琴怎么破旧，怎么老弱，总是克里斯朵夫最好的朋友。音乐那个无穷的天地是他启示的，音响的世界是在他变黄了的键盘上发现的，而且他也是祖父留下来的一个纪念，他花了好几个月为孙儿修理完整，那是一件神圣的东西。所以克里斯朵夫抗议说父亲没有权利卖掉他。曼西沃叫他住嘴，克里斯朵夫却嚷得更凶，说琴是他的，谁也不能动。他这么说是准备挨打的。但父亲冷笑地瞪了他一眼，不作声了。第二天，克里斯朵夫已经把这件事忘了。他回到家里觉得很累，但心绪还不坏。他看到小兄弟们的眼神好像在暗中笑他，未免奇怪。他们装作专心看书， 可是却偷偷地看着他，留神他的动作，要是被他瞪上一眼，就一起低下头去看书。克里斯朵夫以为他们又在搞什么鬼了，但他久已习惯，也就不动声色，决意等发觉的时候照例把他们揍一顿。他便不再追究，只管跟父亲谈话。父亲坐在壁炉旁边，装出平日没有的那种关切，问孩子当天的事。克里斯朵夫一边说话，一边发现父亲暗中和两个小的挤眉弄眼。他心里一阵难受，便奔到自己的房间。钢琴不见了。他好不悲痛地叫了一声，又听见小兄弟俩在隔壁里面偷笑，他全身的血都涌上了脸，立刻冲到了他们的面前，嚷着：“我的琴呢？”曼西沃抬起头来，假装吃了一惊，引得孩子们哈哈大笑。他看着克里斯朵夫的可怜相，也忍不住掉过头去笑了。克里斯朵夫失掉了理性，像疯子似的扑向父亲。曼西沃仰在沙发里，猝不及防，被孩子掐住了喉咙，同时听见克里斯朵夫叫了一声：“你这个贼！”曼西沃马上抖搂了一下，把拼命抓着他的克里斯朵夫摔在了地砖上。孩子脑袋撞着壁炉的铁架，爬起来跪着，仰着脸气哼哼地又喊：“你这个贼，盗窃我们，盗窃母亲，盗窃我的贼，出卖祖父的贼！”曼西沃站着，对着克里斯朵夫的脑袋抡着拳头。孩子可是眼睛里充满了憎恨，瞪着父亲，气得浑身发抖。曼西沃也发抖了，他坐了下去，把手捧着脸。两个小兄弟尖声怪叫地逃了，屋子里喧闹了一阵子，忽然静了下来。曼西沃嘟嘟囔囔地不知说些什么，克里斯朵夫靠在墙上，还在那里咬牙切齿地用眼睛盯着他。曼西沃开始骂自己了：“对，我是一个贼。我把家里的人搜刮完了，孩子们瞧不起我，还是死了的好。”克里斯朵夫依旧站着，他问道：“琴在哪儿？”“在华姆塞那儿。”曼西沃说着，连头也不敢抬起来。“把钱拿出来。”失魂落魄的曼西沃从袋里掏出钱来交给儿子。克里斯朵夫快步走出了门，曼西沃却叫了声：“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站住了。“我的小克里斯朵夫，别瞧不起我。”克里斯朵夫扑上去，勾住了他的脖子，哭着叫道：“爸爸，亲爱的爸爸，我没有瞧不起您，我多痛苦！”他们俩都大声地哭了。曼西沃自怨自叹地说：“这不是我的错。我并不是坏人，是不是，克里斯朵夫？你说呀，我不是坏人。”他答应不喝酒了。克里斯朵夫摇摇头，表示不信。而曼西沃也承认，手头有了钱就管不住自己。克里斯朵夫想了想：“爸爸，你知道吗？我们应当……”他说不下去了。“ 孩子，什么呀？” 我难为情，难为情，为谁？为了您。没关系，你说吧。于是克里斯朵夫说，家里所有的钱，连父亲的薪水在内，应当交给另外一个人，由他把父亲的零用钱按日或按星期交给他。曼西沃一心想讨饶，认为儿子的提议应当更进一步。他说，当场要写个呈文给大公爵，请求自己的薪水按期由克里斯朵夫带领。克里斯朵夫不愿意这么办，觉得太丢人了。可是曼西沃一心要做些牺牲，硬把呈文写好。他被自己的这种慷慨的行为感动了。克里斯朵夫不肯拿这封信，而刚回家的路易莎知道了这件事，也说她宁可去要饭，也不愿意丈夫丢这个脸。她又说她是相信她丈夫的，相信她为了爱他们大家一定能痛改前非。结果大家都感动了，彼此亲热了一阵。曼西沃的信留在了桌子上，随后扔进抽屉里藏了起来。过了几天，路易莎整东西的时候又发现了那封信。因为曼西沃故态复萌，使路易莎非常难过，所以她非但不把信撕掉，反而放在一边，把它保留了好几个月。虽然受尽折磨，还是几次三番把送出去的念头压了下去。可是有一天，路易莎看见曼西沃又殴打克里斯朵夫，抢去了孩子的钱，便再也忍不住了。等到只有跟哭哭啼啼的孩子两个人在家的时候，他就拿出信来交给了克里斯朵夫。你送去吧。克里斯朵夫还拿不定主意，但是他懂得家里已经缴光了，要是想抢救他们仅有的一些近款，就只有这办法。克里斯朵夫向着爵府走去，20分钟的路程，走了一个终点。办公室里的人都认识他，克里斯朵夫求见剧院总管阁下哈曼·朗巴哈男爵。一个年轻的办事员，胖胖的，秃着头，肤色娇嫩，穿着白背心，戴着粉红领结，和他亲热地握握手，谈论着昨天的歌剧。克里斯朵夫把来意又重新说了一遍。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想等不到回音就溜。他正要拔腿的时候，门开了，那位怪殷勤的职员说，哈哈，爵爷请您。克里斯朵夫只得进去。哈曼·朗巴哈男爵是一个矮小的老人，整齐清洁，留着鬓角跟小胡子，下巴剃得干干净净。他翻起眼睛，从金边眼镜的上边望了望克里斯朵夫，照旧写他的东西，也不理会他的局促的行李。他停了一会儿说，克拉夫托先生，您是请求……爵爷，请原谅，我重新考虑过了，不想再请求了。老人并不追问他为什么一下子改变了意见，只是更仔细地瞧着克里斯朵夫，轻轻地咳了几声。克拉夫托先生，请把手里的信交给我。克里斯朵夫发现总管的目光盯着他不知不觉还在那儿揉着的纸团。用不着了，爵爷。现在用不着了，给我吧。老人若无其事地又说了一遍，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克里斯朵夫不由自主地把揉作一团的信递给了他， 嘴里还说着一大堆不清不楚的话，伸着手预备收回他的成文。爵爷把纸团小心地展开来看过了，望着克里斯朵夫，让他不知所云地说了一会儿，然后打断了他的话，眼睛一亮，带点俏皮的意味。好吧，格拉夫多先生，你的请求批准了。说完他摆了摆手，把孩子打发了，重新写他的东西。克里斯朵夫走出了爵府，羞得身子都凉了。人家和他说的话都回想起来了。他认为那些器重他而哀怜他的人，同情之中有些侮辱意味的讽刺。他回到家里，对母亲的问话只愤愤地回答了几个字，仿佛为了刚才做的事情而恨着母亲。他一想到父亲，良心就受到责备，恨不得把事情统统告诉他，求他原谅。可是曼西沃不在家，克里斯朵夫眼睁睁地醒着在床上等着，只等到半夜。他越想越难过，把父亲的好处渲染了一番，认为他是个懦弱的好人，给人家出卖的可怜虫。一听见楼梯上的脚步声，他就跳了起来，想迎上去扑在父亲的怀里。可是曼西沃那副烂醉的模样使克里斯朵夫一阵恶心，连走近父亲的勇气都没有了。他重新上了床，毫不心酸地觉得自己的梦想简直可笑。过了几天，曼西沃知道了这件事，立刻大发雷霆。他不管克里斯朵夫怎样的哀求，竟跑到爵爷府里面吵了一架。回来的时候，他可是垂头丧气，对经过的情形一字不提。原来人家对他很不客气，告诉他关于这件事他不应该有这种口吻。他还能有这份薪水是靠儿子的面子，将来他要再来胡闹，哪怕是一点小事就得给取消了。所以曼西沃马上接受了这个办法，还在家里面得意洋洋地自吹自捧，说这个牺牲的念头原是他第一个想起的，这样克里斯朵夫也就觉得良心平安了。另一方面，曼西沃却在外面诉苦，说他的钱给女人跟儿子搜刮完了，自己一辈子为他们卖命，临了倒给人家管束的连一点享用都没有。他也设法骗克里斯朵夫的钱，甜言蜜语，花样百出，使克里斯朵夫看了好笑。虽然他并没有笑的理由，可是克里斯朵夫绝不让步，曼西沃也不敢坚持。这个14岁的孩子把他看透了，曼西沃对着这双严厉的眼睛只觉得心虚胆怯。他常常在暗地里捣乱一下作为报复，他上小酒馆里去开怀畅饮，一个钱都不付，推说儿子回来还的。克里斯朵夫怕丑事闹大，不敢争论。他跟母亲俩千辛万苦地去偿还曼西沃的债，并且曼西沃自己领不到薪水以后，更不注意乐队的职务了，缺席的次数愈来愈多，终于给人家开了差，连克里斯朵夫带他央求也没有用。从此父亲与兄弟的生活，全家的开支都只靠孩子一个人了。这样克里斯朵夫在14岁上就做了一家之主。 听众朋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献给各国的受苦、奋斗而必胜的自由灵魂。当你见到克里斯朵夫的面容之日，是你将死而不死于饿死之日。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隆重推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傅雷，由徐涛演播。 尽管只有14岁，约翰·克里斯朵夫毅然决然地挑起一家之主这副沉重的担子。他的傲气不许他向别人求助，他发誓要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去解决困难。母亲的到处央求，到处接受那些难堪的帮助，他从小看了就痛苦极了。逢到母亲从有钱的女太太家里高高兴兴地拿了些钱回来，母子之间就得吵一架。母亲并不以为人家的施舍有何恶意，而且这笔钱可以使克里斯朵夫少辛苦一点，给菲伯的晚饭添个菜，母亲还觉得挺快活的呢。可是克里斯朵夫却沉下脸来，整晚的不开口了，对那个添的菜一口也不吃。路易莎看了很难过，还不识时务的硬要儿子吃，而克里斯朵夫又偏不吃，结果母亲生了气，说些刺耳的话，克里斯朵夫也照样顶回去，末了他把饭巾往桌上一扔，跑出去了。父亲耸耸肩，说他假清高，兄弟们嘲笑他，把他的那一份瓜分掉了。可是总得想法过日子，乐队里的薪水已经不够应付家用。约翰·克里斯朵夫开始教课，他的演奏才能，他的人品，尤其是亲王的器重，替他在有钱的中产阶级那里招来不少主顾。每天早上从9点起，他去教女孩子们弹琴。学生的年纪往往比他大，卖弄风情的玩意儿使他发窘，弹得一塌糊涂的琴使他气恼。他们在音乐方面的奇蠢无比，而对可笑的事倒感觉特别灵敏。俏皮的眼睛绝不放过克里斯朵夫笨拙的举动。那克里斯朵夫真是受罪了，坐在他们身边，挨在椅子边上，他脸红耳赤，一本正经，心里气急了，可不敢动弹，竭力忍着，既怕说出什么傻话来，又怕说话的声音惹人笑，他勉强装作严厉的神气，却又觉得人家在眼梢里看着他，便张皇失措。在指点学生的时候，心里忽然慌起来，怕自己可笑，其实是已经可笑了。终于他一时冲动，不由得出口伤人。学生要报复是挺容易的，他们绝不错过机会，瞅着他的时候，或者向他提出一些简单的问话的时候，他们都有办法使克里斯朵夫发窘，羞得他连眼睛都红了。再不然，他们要求他做些小事情，譬如到一件家具上拿什么忘掉的东西， 那可是把他折磨得太厉害了，因为克里斯朵夫必须在含讥带讽的目光注视之下走过房间，他们毫不客气地看着他可笑的动作，不灵活的腿，僵硬的手臂，因为不知所措而变得强直的身体。上完了课，克里斯朵夫得直奔戏院的预习会，他常常来不及吃中饭，袋子里带些面包、咸肉之类的，在休息时间吃。乐队指挥多皮阿帕佛很关切孩子，不时叫他代为主持乐队的预习作为练习。同时，他还得继续自己的音乐教育。接着，又有些教课的事，一直忙碌到傍晚戏院开演的时候。完场以后，爵弗里往往召他去弹一两个钟点的琴。公主自命为懂音乐的，不分好坏，只是非常喜欢。他向克里斯朵夫提出些古怪的节目，把平板的狂想曲与名家的杰作放在一起。但他最喜欢的是要克里斯朵夫即席作曲，出的全是些肉麻的伤感题目。克里斯朵夫半夜里从爵府出来，累得要死，手是滚烫的，头发烧，胃里又没有一点东西，他浑身是汗，外面可下着雪或是寒气彻骨的雾。他穿过大半个城才能回到家，一路走一路牙齿打颤，瞌睡得要命，还得留神脚下的水洼，免得弄脏了他独一无二的晚礼服。他终于回到了一向和兄弟们合住的卧房，踏进那间空气恶浊的顶楼。苦难的枷锁可以暂时脱卸一下的时候，克里斯朵夫才格外感觉到自己的孤独，感觉到生活的可厌和没有希望，他差不多连脱衣服的勇气都没有了。幸而一上床，瞌睡立刻使他失去了痛苦的知觉。但在夏季天方黎明的时候，冬季远在黎明之前，他就得起身，他要做些自己的功课。只有5点到8点之间他是自由的，可还是得挪出一部分光阴去对付公家的事，因为宫廷乐师的头衔和亲王的宠幸使他不得不为宫廷里的喜庆事儿做些应时的乐曲，所以他连生命的本源都受到了毒害，便是幻想也不是自由的。但束缚往往使人的幻想更有力量，行动要不受到妨碍，心灵就缺少刺激，不需要活跃了。谋生的烦恼，职业的无聊，像牢笼一般把克里斯朵夫关得越紧，他反抗的心越感觉到自己的独立不羁。换了一种无牵无挂的生活，他可能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现在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自由，他的精力就在那一两个小时之内尽量迸射，像在岩石中间奔泻的急流一样。一个人的力量只能在严格的范畴之内发挥，对于艺术是最好的训练。在这一点上，贫穷不但可以说是思想的导师，并且是风格的导师，他叫精神与肉体同时懂得淡泊。时间与语言受到了限制，你就不会说废话，而且养成了只从要点着想的习惯。因为生活的时间不多，你反倒过了双倍的生活。克里斯朵夫的情形就是这样，他在羁绊之下参透了自由的价值。他绝对不为无聊的行为与语言而浪费宝贵的光阴。他天生是多产的，性之所至往往下笔不能自修，思想虽然真诚，可是毫无选择。现在 他不得不利用最短的时间写出最丰富的内容，那些缺点就给纠正了。对于他精神方面、艺术方面的发展，这是最重大的影响，远过于老师的教导与名作的榜样。在他个性酝酿成熟的那几年内，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把音乐看作一种确切的语言，每个音都有每个音的意义。他痛恨那些言之无物的音乐家。然而他当时所做的曲子还谈不上自我表现，因为他根本还没有发现他的自我。教育把许多现成的情感灌输给儿童，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克里斯朵夫就在这一大堆现成的情感中摸索，想找出他自己。他对自己真正的性格只有一些直觉，青春期的热情还没有像一声霹雳扩清天空的云雾那样把他的个性从假借得来的衣服下面挖掘出来。在他的心中，暧昧而强烈的预感和一些摆脱不掉而与自己不相干的回忆混在一起。他痛恨这些谎言，又看了写出来的东西远不及他所想的而懊恼。他很苦闷地怀疑自己，但他又不肯吃了莫名其妙的败仗就算了，发泄要写出更好的伟大的作品。不幸他老是失败，写的时候往往还有幻想，以为不坏，过后他又觉得毫无价值，把东西撕掉烧掉。而他最难堪的是那些应时的曲子，他作品中最坏的一部分偏偏给人家珍藏起来，没法销毁。例如为庆祝亲王诞辰所做的协奏曲《王家的鹰》，为公主亚台拉伊特婚礼所写的颂歌，都被人不惜工本用精致的版本印出来，使他恶俗不堪的成绩永垂后世。想到这些羞辱，约翰·克里斯朵夫竟然哭了。多紧张的岁月，无休无歇，辛苦的工作没有一点调剂，没有游戏，没有朋友，他怎么能有呢？下午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小克里斯朵夫正拧着眉头集中精神，在尘埃满目光线不足的戏院里坐在乐谱架前。晚上别的孩子已经睡觉了，他还是在那儿筋疲力竭地软瘫在椅子上。晚上大家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没有一点家庭的乐趣，围着灯光，对着斑斑污点的桌布，听着无聊的废话跟咀嚼的声音，克里斯朵夫觉得他们又可恨又可怜，而结果还是情不自禁地要爱他们。他只跟好妈妈一个人还有些息息相通的感情，但鲁伊莎和他一样，整天的辛苦到晚上已经毫无精神，差不多一句话也不说，吃过晚饭在椅子上补着袜子就打瞌睡了。而且鲁伊莎那种好奇心使她对丈夫和三个孩子的感情不加区别，她一视同仁地爱着他们，所以克里斯朵夫不能把母亲当知己，虽然他极需要一个知己。于是克里斯朵夫把一切都藏在心里，几天的不开口，咬着牙齿做他的那些单调而辛苦的工作。这种生活方式对儿童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在发育期间，身体的组织特别敏感，容易受到损害而一辈子不能恢复。克里斯朵夫的健康 因之大受影响。父母原来给他的一副好筋骨，一个毫无疵点的健康的身体，可是过度的疲劳，小小的年纪就得为生活操心，等于在身上替痛苦开了一个窟窿，而一朝有了这个窟窿，他的结实的身体只能给痛苦添加养料。他很早就有神经不健全的征象，小时候一不如意就发昏、抽风、呕吐，到七八岁刚在音乐会中露面的时候，他睡眠不安，梦里会说话、叫嚷，或是哭，或是笑。只要他有了什么心事，这种病态的现象就会复发，接着是剧烈的头疼，一会儿疼在颈窝或太阳穴里，一会儿头上像有顶铅帽子压着，眼睛也使他不好受，有时像针尖戳进眼窝，又常常眼花的不能看书，必须停止几分钟。吃的东西不够，不卫生，不规则，把他健强的胃弄坏了，不是肚子疼便是腹泻，把他搅得四肢无力。使他最受不了的是心脏，他简直像发疯一般的没有规律，忽而扑通扑通的在胸中乱跳，仿佛要炸裂了，忽而有气无力，好似要停下来。夜里孩子的体温疏升疏降真是怕人，他能从高热度一变而为贫血的低温度，他一下子热得发烧，一下子冷得发抖，他闷死了，喉咙管打了结，有个盒子塞在那里，使他没法呼吸。当然，他慌张到极点，一方面不敢把这些感觉告诉父母，一方面又不断地加以分析，而精神越集中，病痛的程度越加增，或者还创造出一些新的痛苦。他把知道的病名都轮流地加在自己的身上，以为眼睛快要瞎了，又因为走路的时候偶然发昏，便以为马上要倒下去死了。永远是这种夭折的恐怖缠绕着他，压迫着他，紧紧地跟着他。啊，要是他非死不可，至少不要现在就死，在他还没有胜利之前死。胜利，那个执着的念头老是在他的胸中燃烧，虽然他并没有意识到，而他筋疲力尽、不生厌恶的在人生的臭沟中挣扎的时候，也老是那个念头在支持他。那是一种渺茫而强烈的感觉，感觉到他将来的成就和现在的成就。现在的成就，难道就是这么一个神经质的、病态的，在乐队里拉着提琴和写些平庸的协奏曲的孩子吗？不是的，真正的他，绝不是这样一个孩子。那不过是个外表，是一天的面目，绝不是他的本体。而他的本体跟他目前的面貌、目前的思想形式都不相干，这一点约翰·克里斯朵夫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一照照镜子，他就认不得自己，这张又阔又红的脸，浓厚的眉毛，深陷的小眼睛，下端臃肿而鼻孔大张的短鼻子，狠巴巴的牙床骨，撅起的嘴巴，这整个又丑又俗的面具跟他全不相干。而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一样找不到自己，他批判自己，知道现在所做的东西和他现在的人都毫无出息，可是将来 会变成怎样的人，能写出怎样的作品，他的确很有把握。有时他责备自己这种信念，以为那是骄傲的谎话。他要叫自己屈辱，叫自己痛苦，作为对自己的惩罚。然而信念历久不变，什么都不能使他动摇。不管他做什么想什么，没有一宗思想、一桩行为、一件作品有他自己在内把自己表白出来。他知道这一点，他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最真实的他并非目前的他，而是明日的他。没有问题，将来一定能显出自己来的。他胸中充满了这种信仰，他醉心于这道光明。啊！但愿今天不要把他中途拦住了，但愿自己不要掉在今天所安排的陷阱之中。约翰·克里斯朵夫抱着这样的心情，把他的一叶扁舟在时间的洪流中直放出去。他目不旁视，巍然肃立，把着舵，眼睛直望着彼岸。在乐队里，和饶舌的乐师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在饭桌上和家人们在一块儿的时候，在爵府里心不在焉地弹琴为傀儡式的贵族消闲的时候，他老是生活在这个不可知的一个小小的原子就能毁灭的未来之中。他一个人在顶楼上对着破钢琴，天色垂暮，日光将近，他使劲地睁着眼睛读谱，只读到完全天黑的时候。以往的伟大的灵魂流露在纸上的深情使他大为感动，连眼泪都冒上来了，仿佛背后就站着那个亲爱的人，脸还能感觉到他呼出来的气息，两条手臂快来搂住他的脖子了。他打着寒颤转过身去，他明明觉得，明明知道不是孤独的，身边的确有一颗爱他的，也是他爱的灵魂。他因为始终没法抓住他而叹息，但便是这点苦闷和他出神的境界交错之下，骨子里还是甜蜜的，甚至那种惆怅也不是暗淡的。他想到在这些音乐中再生的亲爱的大师，以往的天才，他抱着一腔热爱，想到那种人间天上的快乐。没有问题，这是他光荣的朋友们的收获，既然他们的欢乐的余晖也还有这么些热意，他梦想要和他们一样，不失几道爱的光芒。他自己的苦难不就是见到了神明的笑容而苏慰的吗？将来得轮到他来做神明了，做个欢乐的中心，做个生命的太阳。可是等到有一天他能和他心爱的人并肩的时候，达到他启目的一片光明的欢乐的时候，他又要感到幻灭了。 如果我富有，我会有很多藏书，我会给我这些神灵穿上金色的皮装，在他们面前点亮崇敬的蜡烛。这里掩藏着人类的思想遗产，你愿意和我一起坐下来吗？你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读书吗？如果每周花上七个小时，我就能将你变成一位渊博的学者。 听众朋友，